春一老这一冷笑着开口，再加上中草堂和霸气雄图两方面已经微妙地发现了情况有所不对，其他人看在眼里，也是刹那间忽然意识到，不妙，非常的不妙。 诸位是不是忘了点什么？ 春一老问着。众会长这边汗都下来了，他们当然有忘了什么，所有会长连忙凑在一起交换了一下情报，完了就是极度懊恼他们为什么早没有这样做。毒牙沼泽中竟然有大批混在他们工会之中，却又绝不是他们派出去的人在参与这场猎杀游戏，而且很显然这些人会是最终的获胜者，原因很简单，他们人更多。 是什么人啊？ 钟会长仔细做了一番统计后，赫然发现这帮人露了面的角色正巧分属他们五家工会，一个不差，而且明显是有预谋的一番行动，配合着他们之间的自相残杀，最终把他们派出的猎手统统猎杀在了这片沼泽当中。 快派支援，谁家还有人在啊？ 蒋游一边回话，一边准备把这份名单发给派出的玩家，让他留意。结果没等他把名字一个一个的敲完呢，他们霸气雄图所剩的这颗独苗也是遗憾地发来消息，挂了。随后烟雨楼、踏破虚空、百花谷三家工会的残余分子也没能再潜伏下来，相继送来阵亡的报告。至此，五家工会派出的玩家悉数壮烈，这意味着沼泽猎手雷普的行踪已经完全失去了消息，对方显然不会带着 BOSS 停留在最终暴露的地方等着他们找上门去。 你们俩还打 BOSS 都被人偷走了。 钟会长此时心下郁闷，一看轮回和家王朝还在那儿混战，也不想让这家好受，按理这 BOSS 应该算是这两家的，现在被人偷跑了，这两家岂非应该最痛苦才对？ 不争 BOSS， 只争一口气。 结果轮回工会这边只是很普通的一员转回视角，冷冷地回了这么一句，接着就立刻投身到疯狂的战斗中去了。 操，你们轮回自己在这儿疯吧，我们不奉陪了。 本来也是被轮回挑起火的家王朝猛然听了旁边工会的话后，顷刻间又回归了理智。这样无意义的混战实在是没有意义，于是一边交代场面话，一边指示工会玩家注意收拾地上爆出的装备，明显摆出了一个收缩撤退的阵势。轮回工会前后和兰西格家王朝两大巨头工会一战，此时伤亡自然也是极重，真要打下去，家王朝可能赢面还会大一些，只是实在不想继续这无意义的消耗，反倒是先一步准备退却了。其他几家工会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巴不得这轮回和家王朝就此大打出手，杀得整个神之领域遍地爆装备才好。按常理来说，这样的事实在不大可能发生，但今天轮回的这帮人好像脑浆子都燃烧起来了一样，谁知道这种时候会做出什么无脑的举动。家王朝本不在下风，但出于理智都已经服软了，如果轮回依然不肯罢休，那么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？抱着这种期待，众会长们几乎都要忘掉方才丢掉 BOSS 的痛苦了。如果真能因为丢了一个 BOSS 让两家俱乐部工会杀个你死我活，那真的丢得一点也不吃亏了。然而今天摆明了就不是他们的幸运日，当他们希望轮回工会不要理智的时候，轮回工会偏偏又理智了下来。看到家王朝已有退意，他们的人也不再逼得那么紧，也就是继续做做模样。而家王朝这边也是心领神会，不计较太多，只是收拾了些地上自家爆出的装备。至于轮回那边掉出的也不少，家王朝却是识趣的没去再捡这便宜。 诸位， 我们家王朝今天就先告辞了，但今天这事儿总该有个说法。 家王朝这边收拾完，会长陈业辉出来冷冷丢了一句后，带着人就头也不转地离开了。 说法？这他妈还能有个什么说法？ 钟会长都有点愤愤不平。本来还想继续派人追进沼泽里查查豹子的去向，此时却也没了这心思。有那立铁为证，很有可能被人借机大做文章。作为已经输了几家，这个 boss 还是不要去沾的好。 切，不就是个沼泽猎手雷普吗？真当有什么了不起吧？我们是输家，这 boss 谁该杀谁杀吧。 中草堂的天南星也是扔下这么一句话后令人退开。这几家工会处境雷同，最后也是各交代了一点场面话。沼泽猎手雷普大家竟然真的都不理不睬了，到最后居然只剩下了兰西格和轮回两家工会。春一老和三界六道都站在自家队伍的领头位置，互相对峙着也不答话。半晌的沉默后，终于还是春一老先开了口。 三界会长今天这番作为应该也不是没有一番算计的吧？ 好、哦。 三界六道的语气完全不像一个被热血冲翻了大脑的模样，很是平静地应了一声。毒牙沼泽深处，魏琛的迎风布阵正领了一队人在击杀沼泽猎手雷普。这野兔 boss 的难度当然不小，一般工会来杀都是以团为单位，但魏琛虽然退役多年，生活却依然不离荣耀，可不是那种退役后就连意识和知识都跟不上时间的老古董。以他的水平指挥这对熟人击杀着沼泽猎手雷普还是能办到的，否则也不至于和叶修安排出这么一个阵场。 海退，你往右走，你他妈打了法师的施法施脚了。巨头，你打酱油来了，上去给我砍啊，有种你就欧铁给我砍。盾击，用盾击，乌龟啊，你是就知道往盾牌后面缩。 魏琛的指挥也是算是相当的暴力，句句不离脏字。而他这帮兄弟虽然都是一起玩出来的，之前熟得很，杀着大 boss 却还真是头一回，手生的厉害。好在有魏琛这大高手从中控场，他的术士职业本就精通很多控制系技能，而七十的等级也是凌驾在了这野兔 boss 之上。不说压制有多可观，但至少技能效果有了保障，这对于一个控场者来说却是最好不过的情况。再加上他和这些人都是一个网吧里玩，大家都是坐在一起互相看屏幕作弊，已是娴熟之极。魏琛的指挥呢更是如鱼得水，一堆生手打着沼泽猎手雷普竟然硬是给撑下来了，慢慢的更是维持住了局面。 走走走，对，边打边往这边带，我们不能一直停在那个地方，阵型阵型保持住，他妈的看着点互相之间的距离，保持站位。 魏琛的声音几乎都没停过，显然也是丝毫不敢大意。这 boss 杀是能杀，但显然也是相当吃力，容不得一点马虎。正杀得紧张，忽然就瞥见那边沼泽地里几个阴影慢慢挪了过来。魏琛顿时一阵紧张，这会儿要是遇点陌生人，不用什么高手，几个菜鸟就够他们受的。等看清来人的名字，魏琛总算是松了口气。 操，吓死老子了，出声啊你们倒是。 出来的是君莫笑带的那一队人。看到这些人，魏琛也是由惊转喜。 哎，都解决了。 我留了五个人保持距离做断后，如果对方还有追来也会被先一步发觉，抓紧时间吧。 好好好，大家抓紧啊。 魏琛吼道。于是叶修这边领的人随即也是加入了战局。叶修的君莫笑可怜的54级，面对这65级的野兔 boss 攻击力实在就有些浮云了，所以干脆也没怎么上去掺和，过来露了一小面，人就消失了。 反正有魏琛也用不着他指挥，叶修继续领导关键的断后工作去了。魏琛这边又多了几个助力，局面应付更加自如。想到击杀这 BOSS 后就可以拿到自己期待了很久的材料，心中激动非常。70%、60%、50%，沼泽猎手雷普的生命不断下降着，又没有人来捣乱，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。正这时，忽然有消息提示，现在局面稳定，魏琛也能腾出空来玩玩消息。点开一看，却是君魔校。 喂 ，BOSS 杀完了吗？ 还有一半，怎么回事？ 魏琛立刻紧张， 先缓一缓输出。 怎么了？ 有好处。 什么好处啊？ 正在争取。 你倒是说啊你。 有工会找上我了，希望以更高的代价换下这 BOSS。 什么？这是怎么个说法？ 这个 BOSS 现在所代表的意义已经不只是材料或是装备那么简单了。咱们可是难得捞到这样一个大 BOSS， 又遇到这样的机会，可得利益最大化。 叶修回答。 是吗？那我赶紧列份清单，让他们把我接下来所需的材料通通交上来。 魏琛的这条消息，叶修自然没去理会，只是转回了君莫笑的视角，望向了身前的两个人。川一老，三界六道，两大工会的老大。 两位，你们可得抓紧啊， BOSS 马上就要暴走，只要一暴走，咱想手下留情都很难了。所以说啊，我列的这份清单，两位意下如何呢？ 叶修很是热情地笑道。